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啦，哎呀，翻嚟今日讲股仔啊！咁啊，减息后第一日， 我以为你话 seminar 后嘅第一日， 亦都系啦，系啦， 即刻升。即刻升 啊！即系唔使讲嘢，四百几基本功啦，大佬。吓咁啊，即系减息嗰啲嘢就即系啲 member 应该喺 seminar 去咗啦。 系冇错， 如果冇去都应该收翻段声啦。 系讲讲啦，我哋就将个即系都系阿大师要专交代，就即刻要将啲声带同埋 powerpoint 俾啲会员。 系啊， 咁 啊， 所以就如 send 晒 email 噶啦。咁如果有会员系收唔到嘅话，都可以 send 翻 email 问翻我哋啦。咁啊，有啲网友反映就可能去嗰个垃圾邮件嗰度嘅，咁啊。都炒一炒啦，如果收唔到嘅话， 系都系垃圾嚟嘅，咁你垃圾邮件揾翻出嚟，就非常之正常嘅， 就唔系垃圾嚟嘅，所以拎翻出嚟。 系啦，咁啊，点解咁快要俾翻啲网友咧？就因为即系我哋讲咗比较多，即系今日嗰个市个预测啊， 系啊， 因为突然之间减咗息啊嘛，吓咁啊，所以如果你话迟两日俾咧，咁已经系。雨过天星又好，雨过风起云涌又好啦， 冇错， 咁啊迟咗，咁啊所以喂，嗱林就勾翻条声出嚟啦，咁啊迟啲会唔会有 video 咧？好似话会嘅， 系 咁啊，但系就慢慢嚟啦，慢慢嚟啦，即系听个声得啦，样有咩好睇啊？姐，系咪先？ 吓 咁啊，所以就如果唔得闲嚟嘅网友咧，我哋都尽量去安抚你哋，或者做一啲嘅安排俾你哋啦， 系 吓咁就好。 都重要喎，因为即係琴日都两即同埋即係耀尊大师同埋文锦都有出嚟讲嘢啦，都讲下事，因为如果唔係今日一开始以为好掂攞个头埋去呢就未必有事，不过就可能驚啲。 就驚啲哎呀係啦係啦。全日到四百几。 其一开始嗰十分钟咋嘛。 係啦跟住就完全打横下。臨尾市都颇错㗎。 臨尾市要讲讲啲整一啲可能睇下耀尊会唔会几时讲下啲内险啦。 点呀内险唔使讲啊。 我觉得 由头带到尾， 真系犀利。 由头带到尾啊，尤其是中人寿啊，差唔多 A 股都未去到停板嘅，但系都好近停板嗰啲位 置。我记得有一次又系讲股仔嘅，又系嗰日升5%，咩事咧？嗰日唔记得咩事。我记得同埋，哇，耀尊真系好少嘅角手，咁你就话，哇，佢真系耐唔耐就嚟一剂噶。 今日就唔係嘅，今日因为减息，减息咁就对去到嗰个投资收益呢都会有丁点嘅帮助， at least comparatively 会有啲帮助啦，即係个投资收益如果六厘咁我赢个银行利息好高喎，咁都做得几好喎，咁样啦，係咪咁同埋减息会有啲钱走出去理财产品嗰度㗎嘛，呢样嘢都系真嘅，咁但你话系咪会走好多呢？系咪啲保险股会好受惠个减息呢？咁你听返嗰个你就知啦，咁啊，即系，除非你觉得个系一个减息周期啦，如果唔系咧，可能系 one off 第二次减息咧，可能都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即系冇咁快啊，即系唔系话个个月同你减一镬嗰啲啊，咁啊，总之就系三个 option， 三个套餐 A、B、C 餐 A， 你就系呢个嘅经济下行。B 你就系呢个嘅金融改革 ，C 你就系个降息周期，任你拣。A 呢如果你拣呢个经济下行呢咁你减息就冇乜好处嘅。咁咪经济下行緊㗎嘛，减息就帮唔到几多经济。 咁咪应该走啦。 係啦，加息减息喺我眼中呢即係永远都一个原因嘅啫。加息就为咗第时减息，减息就为咗第时加息嘅啫，冇其他原因㗎啦。咁第二个餐就係如果你认为佢系一个嘅金融改革嘅话呢其实是 neutral 嘅。金融改革咁成日都有㗎啦，係一个中性嘅事件啦，咁中性偏好啦，金融改革本身是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你思你係个降大降息周期嘅话呢咁你唔使讲啦，四百几点嘅咩晚冲入去啦，因为仲有嚟緊好多个四百几点你冲㗎嘛，係咪咁所以色彩专变任你揀啦。咁我都係咁讲啦，我觉得一个金融改革其中一步嚟嘅啫，就冇咩嘅特别嘅大不了嘅。 啲券商股都好兴奋喎，咁样。 券商股兴奋嘅都系嗰样嘢嘅，其实即係你知㗎啦，即係 CFA 其實好似 level one 嗱，嗰陣時我唔知你嗰期 CFA 同我嗰期 CFA 讀嗰啲有咩唔同。嗰陣時我係 CFA 第一期咧，即係 year one， 即係第一 level one level one 嗰陣時候咧，最主要嗰個 philosophy 咧就係、是、利息只係一個 comparative 嚟嘅啫，係冇絕對嘅，即係利息冇絕對嘅，咁啊點樣即 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啲錢咧係會揮霍一個高啲嘅 interest 嘅啫。 冇錯， 就係、是、咁簡單。 即係類似一個 pricing 咁樣。 係啦，銀行嘅 interest 只係佢哋其中會考慮嘅一個因素嘅啫。嚇、 嗯， 咁、啊、你炒股票嗰啲 yield 啊 ，bond 嗰啲 yield 啊，嗰啲都係佢哋嘅。嚇、 嗯， 咁仲要你話銀行減息嘅話咧，利好咗股票行嘅原因就係話咧，啲錢可能會走去股票嗰度。因為嗰個回報會高啲，就咁、是，其實就係咁樣解嘅啫。係咁、如果你再深入一層咁嘅話咧，就係、是、話，譬如銀行而家兩厘息，咁、有隻即係譬如而家銀行利息由三厘減到兩厘咁樣啦咁有隻股票咧，咁佢嗰個 股息 腰咧，股息咧就係五厘，係係啦。咁而家咧，其實佢又唔需要五厘啦，因為銀行減息啦，佢係需要四厘就得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 assume 佢嗰個派息係不變嘅話咧，咁即係話佢股價會升咯， 嗯、 升到上去佢嗰個腰係得翻四厘咯。 係， 其實對於債券啊，都係咁樣嘅啫。 都係揾翻係揾翻 level one 嘅 discount model 出嚟。 係啦係啦，如果你覺得佢係而家係一個大降息周期，而實際個情況咧，即係可能係一次半次嘅減息，即係唔係大降息周期嘅話咧，如果你用呢個嘅腰同埋嗰個 interest rate 即係股息。嗰個利率同埋嗰個銀行利率去比較嘅話咧，有啲捉錯用神嘅嚇、啊，即係嗰個股息，譬如係升咗上去啦、譬如平保咁人壽咁樣升咗上去啦，咁本身人壽都唔係好高息嘅啫，咁而一個價升咗上去，個息啊更加低咗啦， 係 嚇，咁、你發覺咦原來唔係成日減息嘅，今日個價咧就會升突咗嘅，咁所以就睇下你點睇今次嘅減息嘅，咁啊點睇冇所謂嘅，冇答案嘅呢樣嘢，係冇答案，要幾年後先至知道發答案嘅啫，或者係下年發覺一路都唔減息嘅，又話成日會減息嘅，原來減一鑊嘅咋，咁你就知道原來嗰個減息就唔係為咗減息啦，咁所以真係睇下你點睇嘅，咁、嗰個事，咁啊券商股即係 seminar 嗰日Q&A 嘅時候就好精彩啦，咁亦都好多謝即係到即係在場嘅 member 嘅阿文錦之後都同我講嘅，喂掂喎、今次 seminar， 我話咪點掂法啊，咁佢話即係通常咧，我哋出街嗰啲 seminar 咧、去到大概係第三個 speaker Q&A 之前啦， 係 就閃曬嘅， 點解咧？ 冇乜人問問題。同埋咧，即系街嗰啲 seminar 咧，通常譬如有个轮商 哦环节， 环节嘅嘛，嗱轮商环节咧，佢一定系夹中间嘅 厕所位， 系啦，嗰啲厕所位佢预咗嘅， 预咗嘅，系。 但去到 Q&A 嘅时间咧，咁啊通常都会话 死剩， 唔系，通常都话咧。冇人會問輪嘅，冇人會拎張紙仔出嚟問輪嘅，咁一定係妹嚟嘅。 我想問下個隱身波幅咧， 係實係咁。我隱身波幅咧，我而家買好高，我使唔使好驚啊？還是我依家時候買啲輪咧，係咪應該買啲隱身波幅比較低啲嗰啲？ 定係要睇槓桿倍數咧？ 好多啲妹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大家住慣咧，去慣啲 seminar 啲常客咧，知道嗰啲廁所位之後咧，仲有個妹嘅。问问题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去到 Q&A 咧都走啊，即系走都成半嘅，甚至乎你谂下，就嗰阵时系旧年有线搞咗个唔知几多周年嘅 seminar， 其实都好多人喺度嘅，去到 Q&A 都走好多人嘅。因为啲人怕搭车啊， 系 都唔知点解， 即早散场， 二三百人啫嘛， 惯咗红，当住去红馆， 你真系红馆好脱福啊！你个姐真系有啲人就话，诶、哎，我惊即系落去难搭车咁啊，早啲走咁样 ，anyway 啦，咁啊，所以琴日即系星期六嗰个 seminar 咧，竟然系冇乜人早走嘅，即 系 我眼见唔到咧，台上面见唔到， 咪最好笑 Kian 咧头嗰半，通常一分钟都要 warm up 下嘅，咁就几位主持啦，咁突然间好似串到尽咁样预演咁样，哇，栋笃笑。 唔係咁阿文錦有一個人噶嘛， 咩股都有啊。 咁你聽翻，即係當時你聽聲，如果冇去嘅朋友咧，聽聲咧有一個位好過癮嘅。咁啊，文錦話江派出事， 哦，係啊， 嘅 走 曬。咁如果你睇翻畫面嘅，發覺你就知道咧，其實我大師阿文錦講一句之後，大師不斷咁移開二位， 向左轉即刻， 係啊，不斷咁向左轉，完全係企喺左派嘅位置佢哋。啊，咁啊，即係我哋陸陸續續。一家 finance 都會即係搞多啲啦， 係冇錯。 咁啊，因為個場地都唔錯，咁啊同埋個場地唔需要神咁早預約啊。咁所以如果第時有啲咩突發事件啊，咁我哋可能會即係比較 short notice 少少。 係冇錯。 係啦，即係譬如你話中國。 突然之間加息咁樣啊，咁我哋就即係嗱嗱臨咧可以 call 人出嚟，大家分享下、研究下嚇咁樣。 應變研討會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至於即係到時即係當其時有啲人問我會唔會開 call 曬嗰啲咁啊，即係咁啊睇下點啦，同阿大師夾一夾，睇下佢意下如何啦。係 係 係。咁啊，即係講翻個市啦，今日就升400多。嗱，喺 seminar 嗰日咧，大師就估期指結算咧就24000嘅。 嗯， 吓我就估23600嘅， 系 吓敏感就中间啦吓， 系 今日睇下点啦。嗱，今日咧我就觉得咧，抽咗个400多点上去咧，就我自己觉得就好似冇乜力咁样。 我就觉得似乎唔想俾佢咁快上24000住。 系啦， 系啦。 跟住去到美市咧，其实美市几只股咧，譬如喺港交所啲咧，颇挫噶。 嗯， 佢喺个169嗰啲位咧。上又好似唔俾佢上，跌又好似唔俾佢跌咁樣。 係 係啦，咁嗱，當然喺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冇力上啦。咁、 嗯、 另一個角度就係你嗰個角度啦，就係、是、我撳住先，我唔俾佢咁大力先。 或者我收收水先。 係啦，咁嗱、嗯，我都係我自己嘅睇法都係啦，就係話咧，唔使跌咁多，唔使升咁多嘅。嚇、 嗯， 亦都唔應該今日升咁多，一日應該升咗幾日嘅位噶啦。嚇、 嗯， 咁所以我啊覺得238樓上咧。嚟緊咧睇期指結算前咧，未必係會 100% 企到。 我有個感覺就係、是、我唔知咧，即係唔知佢係咪話上，即係唔知升，即係咁樣升個市嘅話，會唔會達到佢哋目標？就係、是、似乎想將個成交額咧係要提，即係提翻高少。 今日會提高， 係今日 好好嗱，我喺 Facebook 寫個 group 啦， 係 寫咗個 post 啊，就話即係我都手痕嘅今日，但我忍嘅， 係 咁我忍到啫，我諗好多人忍唔到噶。 行邊只？ 我唔知啊，我喺度篤緊388，哎呀，又博佢87啦，又篤佢914啊，漢輝海螺咧，篤下篤下咁，我都忍一忍手嘅，因為今日係好囉囉攣嘅， 係 嚇、啊、你，譬如你冇上個禮拜已經沽清咗貨， 係 啊冇貨喺手， 哇你就行咯， 突然之間減息，你一等，你當然你想等佢咪升400多，冇理由追啊，等佢碌翻200先啦，咁咪碌極都碌唔到， 百零咁樣咯， 係啦，又好似你咁諗，又好似啊。即好似仲有咁樣喎， 好囉喎， 咁你就好想衝入去，就最想衝入去嗰啲就係上個禮拜沽曬貨嗰啲嘅， 冇錯， 你一路冇玩過嘅嚇，滬港通之後你都冇掂過嘅，咁你個手痕度唔高嘅嚇，你上個禮拜沽咗咧，今日就真係確實手痕嘅、 嗯， 我都狠狠地我想啊，因為我今日都清咗好多啊，係咁啊不如補翻隻。似乎行嘅咩？補翻只中移動先，唔係中移動港交所先咁樣。中移動沽咗啦，你有聽 seminar 都知道啫。我買多個零啦。 嗱係咪啊？我都話錯盤 真 一定升，但你一定要沽佢。係 啦， 鐵律吹打鐵律係啦。 因為錯盤，我禮拜五嗰日就沽好多㗎啦。係 啊。 如果唔沽曬佢又和味喎，真係。 但冇辦法。 但冇辦法，你點鬼知佢減息啊？ 冇錯。 嚇咁中移動都係啦，一開就987啦。97啦， 冇錯， 一開就97啦。 97.幾。 咁但又係唔跌咁樣喎。 係啊。 隻隻都唔係好跌，咁去到臨尾市嗰一分鐘咧，先至挫挫咁樣挫一挫，挫咗落去又挫翻上嚟嘅。咁今日亦都係啦，即係話好多啲高負債嘅股升啦，即係譬如我喺 Facebook 寫3323啊呢啲，冇逢親減息3323一定會升嘅。你只係你搏唔搏得中去減息？之前買定嘅啫，因為即係你知道，即係中國建材就係即係技術性執笠，佢嗰負債高到嚇死人， 技術性執笠 六倍幾 gearing 噶， 咁堅抽， 好堅抽噶，你試 怪之咁好炒， 你試下中國加息一厘啊，佢真係兩都冇得出嘅，真係咁啊，所以佢減息咧對佢好鬼大幫助噶，成、年盈利都可以個減一次息嗰度嚟都得噶 ，OK 咁啊，所以就即係呢一類嘅股亦都係會受惠到，亦都好正常啦，咁、但係當然個受惠程度會唔會一路 sustain 到落去，一路升上去咧，就要睇下你即係嗰個減息嘅信號咧，係咪一個嘅大減息周期啦？ 係而家出邊咧，出邊個個睇法係？ 出面个睇法已经系觉得系会减噶啦，因为今日 A 股都好犀利，系啦，都话咗减息噶啦，会陆陆续续咁减到得翻呢几嘅， 哇系咁样， 贷款利率啦，减到得翻呢几嘅，即系与呢个嘅美国抗衡嗰只嘅， 系 吓真系即系超英赶美嗰只， 厉害 吓，总之你减啊嘛，我减，我总之我唔会去到欧洲就负利率，我都当赢咗噶啦， 明白 吓，咁啊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国内有啲人咁嘅睇法，因为配合翻今日 A 股升啦，因为你见到今日即系譬如 A 股一开咧已经系嘣一声，嗱 A 股又唔同啦 ，A 股咧开三十点到嘅啫升，咁啊临埋单咧40多点嘅，升多10多俾你睇 ，A 股好强噶，咁、 咁但係你話 A 股嗰個嘅上落個走勢係咪真係反映出嗰個減息嗰個 intention 嗰個意圖呢，就當然未必係啦、因為 A 股係即係散户為主，不即係博炒為上㗎嘛，咁所以就大家要認清楚，或者啱又好錯又好啦，咁就唔好太過盲目住。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喂唔係啊，姚尖真係大降息㗎嚟緊，我堅信㗎，我唔會反對嘅， 係 我唔會辯駁嘅， 係 咁你就做自己嘢。 喂，問下你，如果真係假設呢個全民大連降息，你估 A 股升得快啲定係 H 股升得快啲 ？A 股升得快啲、A 股係相對個息口係敏感啲嘅，息口係敏感啲嘅，因為你知㗎啦，香港人啊永遠都係咁㗎嘛，你減息，哎呀跟即係我嗰日 Simon 有講啦，因為大行仍然都係會主導住個港股啊嘛，大行啊永遠係咁嘅減息，梗係經濟唔好啦。咁、你經濟唔好嘅， 前景唔好， 係啦，前景唔好，你減息極幫極都有個普啦， 係嘛？ 因為大行即係你知道大行嗰啲 mentality 嘅思維，好宏觀嘅，好歐美啊嘛，嚇咁啊話美國減息梗係美國經濟有問題噶嘛，美國加息，美國經濟梗好先加息㗎啦， 冇錯， 係咁啊，所以佢哋一定有兩邊力，就係話減息好啊，但係減息代表經濟唔好。咪冇咯，咁啊兩邊抗衡咧就會限制咗少少嘅，咁就即係除非中國經濟好好有減息啦嚇，咁啊呢啲啊比較少見啲啦，咁啊所以就即係我又唔會辯駁你哋點睇嗰個減息嗰個 intention， 咁總之你諗到一樣嘢，你肯擁個頭埋去，就算即係無論定輸贏嚇，即係我都佩服嘅。 系， 起碼你有一個獨立思維先， 有個 view， 係啦，有個 view 先。但係即係姚尊意思，即係話你揀咗 view 之後咧，你就揀下嗰嗱，依家係三揀一噶嘛，可能係。 係啦， 即係你當然你可以三個都有機會。 係啦， 咁你就揀嗰個選擇裏邊有啲咩股票係相關嘅咁樣。 係啦，即係啲息口敏感股，即係好似內房股嘅息口好敏感啦。 係 ，Seminar 嗰有講啦，其實國內裏邊即係撇天涯網，你哋只見到十個 post 就九個都話咧，哎呀好咯，減息咧，我每個月就供少幾多千啊，幾多百蚊啊咁樣，即係對佢哋係有幫助。因为真嘅，系有真嘅，咁但系就调翻转头嚟讲，减息系咪会帮咗个，你会帮到揸住按揭嗰啲，但系咪会帮到嗰个楼宇销售咧？嗱，两睇嘅真系，唔止两睇噶嘛，因为楼市买楼嘅人唔系净系睇息口噶嘛， 系冇错， 你要睇个楼市嘅方向噶嘛， 系。 如果你话喂经济其实差嘅，对楼市系负面嘅，咁你减息未必会帮到个楼。 楼市好似仲未，即系仲系借借地 嘅，借紧嘅，借紧。今次减息会唔会将个楼市反翻转咧？唔知嘅。咁第二样嘢就系对于一个真系买楼啦，即系而家讲紧刚性需求。如果你投资需求咧，咁又唔同咁讲法啦。咁正如头先股票咁嘅啫。咁我而家摆钱够落银行，咁我一厘几我而家买楼，我一年回报都可能三厘咁样。咁啊，啲楼价有得升，因为三厘跌落两厘，我都高过存款利率咁样。OK， 又你有咁嘅 comparative 嘅方便嘅优势嘅。咁啊，但系对于即系而家中国系倡议紧一个刚性需求嘅年代咧，即系你买楼咧就唔会区区咁悭咗个点。0.12 厘息噶嘛， 因为刚性嘅意思咧，即系你个息系点，你都要买。 系啦，或者 之为之刚， 或者我买得即系好问水噶嘛。 系 吓，即系而家仲系叫刚性需求嗰啲咧，应该大部分都系问问地水。即系我真系有结婚生仔，我要买楼，但系嗰嚿钱啱啱好。 系 吓、哦，我买埋咧就基本上唔使瞓街，就冇饭开噶啦。 系啦， 吓搏唔搏咧？咁而家减咗息之后咧，你要自己计数啦。 舒服咗， 系、哎、我啊每个月我供楼悭翻几百蚊， 够食喎， 又 OK 喎、啊。咁、但系你都会咁谂噶嘛？即系你都会搏就系话啊，不如我搏而家楼价跌紧啊嘛。啱啱上个礼拜出嘅数字，即系全中国城市主要城市都跌紧啊嘛。啊，我好唔好搏去跌多2% 咧？嗱，因为譬如你按揭，你悭咗一年悭咗0.2% 嘅话， 系 我要悭10年先至2% 楼价。 系，但如果等到一个月嘅话，你就跌嘅话，咁我就即刻 系啦，我就我你要等我楼价跌多2% 咧，还是我而家即刻冲入去，变成一个嘅悭咗个按揭利息咧？你谂下，你如果你系一个刚性需求，你会点谂啦？吓、啊，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对于即系嗰个买楼嘅人，佢面对嗰个嘅成本唔系净系按揭嘅，尤其是喺大陆啊、香港啊，因为即系个竞争个银行嘅竞争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面對嗰個按揭嘅競爭咧，銀行與銀行之間咧差不得幾多嘅。咁香港嗰個樓宇按揭咧，其實最大嘅競爭咧，即係第一，以前就 送嘢啦， 嗯 啊、即係我記得有一間銀行啊，用個發展商好似係長實嘅，咁就你同我做按揭咧，你買嗰層樓同我做按揭咧，就好似送9999蚊八達通嘅。 哇！ 係啊，9999八達通嘅。 OK， 咁但係點知個問題，八達通打唔到9000多蚊落去，咁就最緊送咩咧？ 送咩咧？十張八達通， 梗唔係啦。 係。吸尘机 嘅百佳礼券啦，系啦，因为嗰阵时，因为我记得我好似十几年前啊，咁就跟住话百佳礼券，话唔系啊嘛，百佳礼券，跟住就送咗律师费，我记得嗰阵时我， 哦， 就送咗律师费， 哦 okay、 即系佢帮我俾律师费啦，吓，咁啊就如果你计香港按揭咧，其实送手续费啊，送其他百佳礼券啊咁样啦，又有一次又有一个期咧，就系、是、一啲嘅非传统嘅。嘅按揭產嘅、哦、按揭產品啦，即係好似渣打同埋永亨好似有嗰啲 mortgage one 嗰啲啊， 嗯， 嗰啲意思就係話咧，譬如你做匯豐按揭嘅，咁佢同你計數嘅啫，嚇、 嗯， 咁、啊、你300万樓，你供30年，每個月譬如係6000蚊，咁你咪每個月6000蚊俾佢咯，係咪？嚇、啊，咁啊個息升咗咪6000几咯，個息跌咗咪5000几咯，咁樣，咁啊 mortgage one 嘅意思咧就係好簡單嘅，就係話如果你嗰個户口咧。譬如你突然之間有錢，你懟300万落去個户口裏面咧、嗯，你唔係還個 mortgage 喎、 okay ， 你懟多300万落去户口裏面夠冚咧，佢嗰個300万俾佢利息咧，就係你 mortgage 嘅利息嚟嘅。 哦，即係變相好似熟咗咁樣。 係啦、 okay ， 變相你嗰個嘅 mortgage 嘅利息咧。就同你嗰個存款利息咧，佢對沖咗嘅。 明白。 OK， 咁呢樣嘢就賺咗啲乜嘢咧？就賺咗啲做生意嘅人嘅。 係。 即係你突然之間會有1-1300万入落銀行，即係譬如三個月之後咧就會拎翻走噶啦。 嗯。 咁但係你咪賺咗嗰三個月嗰幾百萬咯，嗰、 嗯 那個利息咯。 利息係。 係啦，咁啊好適合一啲咧做生意而又炒樓嘅人嘅。 哦， 係啦，就破四，所以喺呢個咁嘅香港嘅按揭市場咧，其實就。競爭係激烈嘅， 梗係啦。 咁所以大家出嘅 product 啊，出嘅息率咧，都唔會爭太遠嘅。 嗯，大陸會爭好遠咩？ 大陸係會爭好 Q 遠嘅。 咁犀利！ 因為大陸係好中意用一啲嘅，佢唔會用個按揭息率嚟同你爭嚇、啊。即係譬如有啲特快啊，有啲你唔使俾黑錢都可同你做辦手續啊嗰啲咁樣咧。其實有數嘅、 嗯， 即係話你俾高啲息啦，阿 Kelvin 點解會我哋審批特快？ 嗯 啊、如果唔係，咪三年咯。 嗯， 嚇咁睇下你瞓街瞓到三年啦咁樣。啊，咁啊有多嘢送啊咁樣，所以國內嗰個嘅按揭市場咧係對於一個即係買樓嚟講咧，你減咗，譬如你減咗0.2%息俾我嘅話，跟銀行可以收翻佢嘅。 嗯， 你其他地方收翻佢嘅，喺個手續費啊咩咩咩咩影印費嗰度收翻嚟嘅。 係實有計㗎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國內啲人咧賺咗嗰個利息嗰、那個按揭嗰個利息咧，就係、是、你已經有按揭。 嗯、 你冇按揭咧，你諗住用個平啲嘅息去借咧，即係話俾你聽，即係未必得嘅。 喂，會唔會有即係你又覺唔覺得似係覺得內即係睇內地嘅樓市即係？好有問題啊！啊，即係要用呢下減息咁樣去。 我內地如嗱，我覺得內即係減息就唔係為咗個樓市。 係啦，當然 係啦。內地嘅樓市有冇問題？內地樓市梗係有問題啦。 嚇、 啊，唔會冇問題噶，係咪？嚇，因為即係你主要對於大城市嚟講，其實香港一樣啫，即係。而家香港求其買層樓都過千啦，係、 嗯、 嘛？即係如果你計尺數嘅話，即係逐尺計嘅話，過10000尺已經係 市場等閒， 即係等閒。但係你知唔知道喺中香港嘅歷史咁多年以嚟，過10000尺嘅樓其實好少噶，好少噶，好 prime 嘅地區同埋啲比較好旺嘅 location， 好 prime 嘅時間先會做到嘅。咁所以嚟講就唔係。即大陸其實即係你對於上海人嚟講啊、北京人啊、廣州人嚟講啊，而家面對嘅樓市同我哋香港人面對嘅樓市一樣，咁啊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啊，咁啊所以就但係亦都一樣啦，就有減息啦。今日亦都見到好多人咧，即係有啲特別特殊嘅講法咧，有啲就話一早估好減息啦。咁你一人有一人講咧，你以後冇聽佢講得嘅。我話俾你聽，即係一早冇人會遇到減息嘅。 係。 咁有啲人會講就唔係，禮拜五 A 股升翻，咁、一定有啲 A 股啲春光鴨未必同意，因為 A 股升咧，又未必因為有人聞到減息嗰陣味嘅。 因为 A 股其实礼拜五之前跌咗几日， 嗯， A 股强咁跌咗几日咪升翻日，冇乜出奇啫，系嘛吓，咁所以就我又唔觉得 A 股有人已经系闻到嗰个减息。 我最后问埋啦，有啲负债高嘅一啲，即系头先都讲啦，啲股票可能受惠。喂，内房会唔会嗱？因为之前咧成日都话有啲内房其实即系啲现金流好可以投行噶嘛。 可以，但系个问题就系啦，你係嗰個利息開支係平咗嘅，且同按揭買樓嗰啲人一樣嘅啫。你如果你係有個債嘅，你係平咗息嘅。係，但係如果你冇呢個債，或者想用一個減咗息之後加債嘅話咧，你未必會好易加到，或者好平加到嘅。 嗯， 銀行一樣有辦法嚼你嘅。 O、okay、K， 國內嘅大陸嗰啲嚇，咁當然而家今次嘅減息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會擴大個貸款嗰個 book 啦，咁樣 book 啦。咁但係即係依樣嘢其實係咪咁易擴大到咧？因為銀行始終係本撇噶嘛而家嚇，咁、你而家減埋息之後，銀行仲撇啊？我做乜春啊？係嘛？我個息差咁樣。我玩下信用卡嗰个啦，系、咪啊？我拍住阿马云、马化腾啊，搞下网上理财嗰个啦。 系， 我仲同你喺度玩银行嘅，好简单嘅啫。银行即系佢已经正规嗰间银行已经唔做嘢，几两三年嘅，你已经唔做嘢。 系， 你申请咪拖咯。 即系做个沙龙，做个沙龙。 你申请，但系我发觉哇，原来你系习近平个表弟啊，梗系唔拖啦，梗系即刻批啦，系咪？咁佢个贷款喺边度做咧？过去几年已经系喺影子银行嗰层面度做啦，吓、因为影子银行做咗嘅话咧，喂，我台底又收多啲， 系 我理得间银行话晒系国营噶嘛，或者就算你话商业银行嘅话，都好国营味噶啦。咁我使乜成条数摆去度啫？佢够食够住咪得咯？咁真系赚到嗰啲喺影子银行嗰度啊嘛。咁而家影子银行要 ban 啊嘛，或者唔敢咁。即係 猖狂 啦，咁咪掉網上銀行咯，係嘛？金融創新啊嘛，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都冇咩太大嘅靈活性嘅，或者係個自主權喺銀行嘅層面啦，即係我哋講緊嗰啲股票 number 嘅層面啊。 哇！今晚要睇下阿里巴巴喎，真係要 睇下做咩啊？ 唔知啊，咁。 但阿里巴巴應該會升嘅， 即係同嗰啲網上理財 係啦，應該會升嘅。啲人嘅感覺上就係話。我平保啊，今日中人寿点解升啊？哇，因为佢啲理财产品因为减息之后大卖， 系啊， 咁同一道理，阿里巴巴都会卖得嘅啫。 系咧， 系啊， 夹一夹 咁啊，所以夹一夹咯。如果你话阿里巴巴今晚又系升嘅话咧，听日相信咧平保同埋中人寿咧都会有得升。但系即系平保都有得咁讲啦，佢要快啲讲个集资啊！如果唔系你个集资唔知点集咧， 系 有条刺喺度嘅， 系。 所以今日中人寿赢晒平保就咁解，啲钱冲晒落去中人寿嗰度啊！ 犀利，好， 下次继续。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 第三节先捉走 啊！系捉第三节捉走， 因为第三节咧系。